美元，卖出1735.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二级统计主任，环境保护处招聘环境保护主任，负责车辆废气管制、空气质素分科。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二级卫生督察，创新科技署招聘科学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二级助理音乐主任，负责管乐。香港警务处招聘炊事员，负责中厨。水务署招聘技工，分别有木工、分别土木、电机和机械。卫生署招聘一级职业治疗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律政署招聘见习律政人员，环境保护署招聘高级项目经理，创新及科技局招聘项目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水上活动教练、季节性救生员，差饷物业估价署招聘高级助理资讯科技主任，负责系统管理同埋应用系统，同埋助理资讯科技主任，负责系统管理同埋应用系统。教育局招聘一级计划主任，负责校本课程发展。行政文员负责特别职务同埋活动助理。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诗歌是一种有节奏和韵律、结构多样、用于反映生活和表达情感的文学题材。诗歌被认为是文学最初的起源，并同音乐、舞蹈结合。在宗教信仰之中，诗歌有什么作用呢？梁敬国和嘉宾李志刚牧师一起讲诗歌与信仰。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衫啲仔都唔啱着嘅，抌啦。 瑞文啊，喂， 咦，呢对鞋原来喺度啊，不过好残啊，抌啦。 咁大 size 嘅你， 世杰，执屋断舍离系咁噶咯噃。 咪咁心急住，今个星期我请嚟咗港版嘅收纳师林翠君，教你点样执靓自己间屋啊。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探险专家梁荣亨，讲下香港有几多奇岩怪石。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啊！今日3月19日，又是小弟梁敬国主持的广东广西。 咁今日礼拜五嘅题目咧，就头先吹啦都有提到啦，我哋讲嘅题目叫做诗歌与信仰。咁点解有呢个咁嘅题目咧？事缘就系小弟喺几个礼拜前一次网上崇拜嗰阵时，崇拜入边咧，大家都可能都要理解到，咁会有啲诗歌啊，唱下圣诗啊咁样。我突然间有个感觉就系、是，咦？呢啲个圣诗，我有咁嘅感觉，觉得好现代性咁样，同我中小学嘅感觉同埋嘅经验系好唔同嘅。而家我即系我而家喺个教会都翻咗两三年啦，我觉得好以习以为常咁。但系我突然间醒觉就系话，咦，会唔会其他人系有啲好唔同嘅感觉咧？咁所以我就有一个咁嘅题目出咗嚟。咁有个题目出咗嚟咧，咁我只不过可能我惊我大乡里嘛，因为我始终都系我成日都强调我就一个挂住学字牌嘅基督徒嚟嘅啫。咁啊，呢排啊勤力啲，就读多啲圣经咁样。咁所以咧，今晚我一定要揾一个喺信仰方面一路都带引住我嘅，同埋喺信仰方面比较坚实嘅，嚟到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今晚嘅题目。咁就系我哋小弟叫做马安峰香港教会啦。咁就系李志光主任牧师 ，Pastor Stephen， 我通常系叫佢嘅。欢迎你啊 ，Pastor Stephen。 Hello， 你好。 咁就其实今晚我想讲嘅就系话。有少少心路历程啦，俾我讲少少，因为我同 Pastor Stephen 我都讲噶啦，我第一次系去到马鞍峰香港教会嘅时候咧，去崇拜嘅时候咧，我系有一种点样讲啊？我唔可以讲话惊奇添啊，直情系有一种震撼嘅感觉。点解咧？因为我至少都系小中小学，净系幼稚园都系圣公会嘅中小学去嘅。咁啊，當然梗係要有崇拜啦。咁啊，都要正襟危坐噶嘛。咁啊，牧師喺台 坐得好正經嘅嘢， 一定要。咁啊，唱嘅聖詩都係好傳統嘅聖詩噶嘛。咁但係我第一次去馬鞍峰教會嘅時候，哇！嗰個台上邊咧，電吉他啦、鼓啦、keyboard 啦，跟住又射燈啦，跟住唱啲歌咧係完全唔同嘅，係好現代嘅。我第一個感覺同 Pastor Stephen 講話。第一，我咪去錯咗地方，呢個係咪一啲唔係咁正經嘅教會嚟嘅咧？咁所以呢、這個我自己嘅感覺係好特別嘅。咁但係當然我慢慢再翻多幾次嘅時候，咁啊覺得咦係幾好喎、啊，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就係好現代化。嗰啲我哋每一次去崇拜嘅時候聽嘅歌同埋唱嘅歌。咁所以我咧今晚就想同大家分享我呢個經歷，同埋分享一下一啲。我嘅感觉可能我大乡里啊，等阿 Pastor Stephen 可能同大家讲讲就系、是、好现代化嘅歌，好现代化嘅圣诗。咁啊，帮我交个时间俾阿 Pastor Stephen 先。嗱，我嘅题目就系诗歌与信仰啦。咁喺 trailer 嗰度其实都讲咗就系话，喺每唔一定系基督教啊。当然今晚我哋自己讲翻自己嘅信仰多少少啦，其他信仰我唔敢讲咁多啦。诗歌或者圣诗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就在那个宣传那些文字那里就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是拉近人和神的距离、交往和信众自己本身之间的交往的、我这个理解正不正确、 当然正确，但还可以加多一些、其实我觉得呢诗歌和信仰呢很特别的，他两个是一个很配合。其实很多人形容呢基督教就是一个诗歌的宗教、是真的特别多的噃， 是 不是？ 是啊。 同埋呢，即有时我哋成日觉得呢信仰有时的表达、如果有人说不如讲讲先啦，信仰和宗教是完全两样东西来的。很多人说你信什么宗教、你可以说基督教的。但其实重要的呢基督教是一个体系，一个知识，一个领域，一个哲学。你可以跟它没有关系的。但是信仰就是你个人的关系。但是呢诗歌呢是一种我们联系人联系神的一种感性的接触。因为你发觉呢在诗歌里面呢里面除了有真有善呢还有美。音乐是能够带来有个美在这里。所以音乐应该有美感。而不同时代的人呢是有不同表达这种美感的方法。所以诗歌呢就能够将它带在信仰里面呢带出一种很特别的美，包括了音乐的美、文字的美，还有是意境的美。 咁呢個咧就糅合咗人發生發即係發展嗰陣時咧，喺你唔同嘅情感、唔同嘅世界、唔同嘅經歷嗰陣時，你就會有一個新嘅感受。你可以同一隻歌有唔同感受嘅，同一個歌詞係可以唔同程度觸動到你嘅。 系啊， 呢个就系诗歌嘅威力。 嗯，我呢、這个亦都带翻我有个回忆啊。 嗯哼， 就是、我中学时代咁就去每个礼拜咁要崇拜嘅。 嗯哼， 崇拜嘅时候咧，啲同学咧唔系个个都信神嘅，但系好多人成日都想唱一只歌嘅。 嗯哼， 因为嗰只歌咧个旋律比较优美咧， 系 啲歌词系容易唱啦。 嗯哼，咁。 好多时都估下，咦，今日会唔会唱呢只咧？如果唱呢只咧，就突然间咧，啲人就开心啲嘅。咁、正如头先 Pastor Stephen 你所讲，就系话喺个旋律上同埋个意境上咧、 嗯， 我觉得就系有啲歌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咁样嘅，感觉啊。咁、呢只歌咧，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听过咧，就叫 He 两一个字啫、哦，就叫做他。咁系赞美主嘅， 知道。 咁就每一次，其实我唔系太中意，因为呢只歌个虽然个旋律都几好，但我有阵时觉得佢好似慢得滞啊。但系我好多嗰时，我好多同学都好中意，我唔知点解喎。咁所以呢、這个咁样嘅情感带出嚟嘅时候咧，好多时净系中意唱歌嘅啫。我嗰时啲同学。唔一定系喺个唱歌之间、唱唱下，系同神之间有种感应啊，一种交流啊咁。只不过当系一只旋律优美嘅歌曲，而去你知啦，中学生去崇拜规定噶嘛，唔系唔得噶嘛。咁啊喺过程之中，有一两只歌系开心啲嘅，唱得开心啲，咁时间又过得快啲喎，咁样。咁你嗰阵时，譬如你咁多年系喺。做牧者啦，咁、有冇一啲同學或者一啲信眾咧，同你曾經提過一下？哎，我某隻歌我特別中意嘅，特別有感動咁。 我真係覺得由每個人都有啲，即係我哋叫做即係一支好深刻嘅歌嘅，一定有嘅，冇理由冇嘅。頭先你講就咪 He can turn the tide and climb the angry sea 呢隻歌啊， 係啊， 我估你係。咁咧就每個人都有嘅，而因為點解會有呢？其實呢種共鳴感咧，其實音樂或者詩歌咧係個共鳴啊。其實每個人嘅生命唔一樣，情景唔一樣。譬如你又甩個拖，我啱嗰個拍拖，啱啱嗰個考試咧就非常成功，呢個咧就考試咧失敗。同一隻歌，話唔定產生唔同個效益、唔同嘅效應啊。咁而咧，但係啲歌咧係產生共鳴，而共鳴嘅點咧？又未必一定是跟每个人的同时间去点、所以呢有时当我们听歌的时候你自己静下一个听歌你是会将歌呢回忆回你过去的感觉其实会勾起你很多的那些记忆、而这种记忆呢是跟这歌糅合之后呢又会产生个化学作用的、而这种化学作用呢产生对生命里面的质地一个质地的改变。所以譬如说我刚才你问我有没有诗歌那样、有个你未必知道 的可能 你的背景你未必知道。我呢就即其实我很小的其实我是中学未回教会的我完全不懂的。但总之之后呢我就即我都是二十岁回教会了。但是呢我就竟然短时间了我去做了一个工作就叫做监狱工作。其实是想即是其实30几年前我做了30几年监狱工作。30几年前我开始探监。我在里面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带一队民歌队入监狱里面跟犯人唱歌。 是唱民歌还是唱圣诗 圣诗。 圣诗。 但有都会集合很多民歌的。嗰陣時咧，我哋就開始幫助入邊啲我哋嘅囚友咧創作歌。我哋係第一批人咧，第一次咧，即係我好深刻就係、我哋係帶埋成副嘅 studio 嗰啲入去監獄入邊做錄音工作。嚟創咗啲叫監獄音樂。就係你可以話咧，呢啲係好特別啦，唔係淨係 studio 特別，佢哋個背景特別，歌都係特別。而但系呢啲咧，又替造到我嘅好多童年咯。 即系即场着作曲填词 咁。唔系即刻，即系作咗之后入去录音咯。因为佢哋唔出唔到嚟啊嘛。 系啊系啊。 咁我入去咯。 咁而所有呢啲一系列嘅歌咧，系成为咗三十年前都好多基督徒、好多嘅普通人、好多响伤痛坐监嘅人入边嘅呼唤。 嗯， 其实嗰阵时即系阿周润发咁嗰套《监狱风云》咧，即系有套就系朋友，即系咁咧就即系好好行嘅。但其实另外仲有一啲歌好行，就系我哋呢啲。 嗯， 咁所以话音乐系带嚟一种好崭新嘅表达自己嘅共鸣嘅方法，所以诗歌系一个好特别嘅，同埋佢能够响唔同年龄、唔同背景、跨越年代、唔同种族嘅人咧，将我哋情感去联系一齐，即系好奇妙嘅。我觉得呢样嘢 系啊，系好奇妙。我都话我第一次翻我而家教会嘅时候咧，虽然我就有啲震撼啦，但系震撼之余，我又几中意嗰只歌。 嗯， 只不过我觉得，咦？好似唔系好神圣啊，唔系好 holy 啊，因为都话个问题就 系 我的背景一路以嚟比较传统嘅教会去接触咧，都系啲歌都系旋律比较上柔和啲啊，就算有时激昂嘅时候，都系一啲比较上传统啲嘅旋律嘅激昂咁样。咁譬如头先我哋开麦前我都讲啦，可能真系我孤陋寡闻，其实呢啲歌咧。已经传流了这么多年了嘛、 嗯、 可能在他们刚作出来的时候，在当地社会当地的环境，其实都可能是一些叫做流行曲这样形式的、嗯、只不过我们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嗯、 而一路以来教会的传统那个仪式啊，那个习惯啊，令到我们觉得这些歌呢其实是一些很庄严、 嗯、 要正襟危坐企直啊，不可以两头喐的这样的歌的。但是现在譬如我们教会的，或者有时候我见到有其他教会，我这间不中有去其他教会、嗯、有些传统教会都已经有一些类似乐队一个 band 这样唱的圣歌圣诗出来了、 嗯、 其实那个潮流那个转变是几时？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少接触过教会，我是完全不知道。我只不过由我中学毕业一路接触传统教会的形式的崇拜的诗歌，到我再回教会，那个、有个文化的冲击，是一个 culture shock 的。但是可不可以就是说，其实一路已经慢慢演，只不过我因为我没有接触 的 啫。 不过不是，加上一样东西呢，你的跨度是大了一点。 是 即是你可以说呢，你由以前的非常传统那只怎么去了这个非常现代那只、 嗯、 即是你的跨度呢大一点。其实你说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有没有转变呢？都有的，我只可以说是有的。普及了现代音乐是不是多一点？是的。其实呢，就我哋成日都讲一句咧，就话其实呢个世界咧冇 Christian music 嘅、 嗯， 即系冇啲基督教音乐， 系 有基督教嘅诗歌，因为入边有歌词。 系 其实音乐嘅本质咧就冇乜，即系冇乜信仰嘅、 嗯， 即系音乐系冇信仰，但系个词咧有啦。 系、嗯、 你可以咁讲啦，其实音乐咧系种跨时代嘅唔同潮流、唔同世代嘅表达方法。 系。 有些会静，有些激昂，有些用不同乐器，等于吉他，你都不要想着吉他，吉他是只不过一个一百几年的发明来的嘛，钢琴都是讲一个几百年的发明的嘛、 嗯、 哼，以前没有钢琴，那些音乐是怎样呢？所以很多的乐器呢是主导了我们的音乐、 嗯、哼， 乐器主导音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乐器，所以你刚才说的鼓又是这几十年发生的事嘛咁你话呢、這个系咪演变？系嘅，系咪等于啲歌？但系啲歌词其实冇啲歌词冇乜变嘅， 嗯哼， 系啲乐器同埋音乐嘅编排变化咗， 系。 所以话我哋好多时咁到现代唔现代咧，系个乐器同埋个音乐表达嘅问题。其实歌词可以冇乜变嘅，都系咁特别嘅。你谂 系 咪？ 系啊，所以我就话，虽然我嘅感觉系。是很不同，但是歌词你刚才说的就是歌词里面所表达的那种对神的敬拜、啊 嗯、 对自身有时候的反省、啊、其实是跟以前我中小学接触的圣诗里面的歌词的内容呢 是 都是差不多的。 是啊， 所以我就说，所以我始终强调一句就是说，可能只不过因为刚才 Pastor Stephen， 你讲得好啱啫，我嘅跨度太大啦，我 冲击大啲， 冲击就比较大啲。可能如果我一路系喺教会入边去慢慢慢慢咁样嚟到去成长嘅话咧，可能系睇到个演变嘅流嗰、那个源流啊， 系， 亦都可以话就嗰、那个冲击就会唔会咁大咧。 我举个例啊，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呢只歌咧，二百几年， 系， 即系呢只歌。你到今日都仲有人唱， 系啊， 嗱有冇问题啊？冇问题， 冇问题。 当你明白到John Newton 佢点样写呢个歌词咧，你仲感动。 嗯、 但系佢用嘅本来嘅音乐咧，已经过时啦。 系， 但系佢啲歌词冇过时、 啊。系啊， 所以而家有好多嘅版本咧，将呢只歌咧重新再编排过，又翻生，又翻生啦。所以呢个咧就系、是、同一只歌嘅歌词，只要配上唔同嘅乐曲与编排，咁又带到一个新嘅气象。而沒有將故事去減低過，這個就是個精彩的地方。 是的，現在差不多的時間，我想送給大家第一隻歌。這隻歌是什麼呢？這隻歌其實就是我第一次回馬鞍峰教會的時候聽到的其中一隻我自己很有感受的歌來的。全部的編排的樂曲呢都是現代的，歌詞剛才是 Pastor Stephen 說的，就是大家慢慢去感受一下，歌名叫做 Your Promise。 When the weight of life begins to fall on the name of Jesus, I will call. For I know my God is in control, and His purpose is unshakable. Doesn't matter what.Casting out all fear, for Your love has set me free. My hope will always be in Your promises to me. Yeah. Oh. As I walk into the days to come, I will not forget.For You have supplied my every need, oh, oh. And Your presence is enough for me.For me, You will always be more than enough. 像会议，是他掌权之后首次参与国际会谈。印尼军方领袖在会上对缅甸局势提出关注。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另一个场合发表讲话时，亦都呼吁缅甸重建民主，立即停止暴力，又呼吁其他东南亚国家领袖会面，商讨缅甸局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64点，系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4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2，人民币6.511，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52美元，卖出1,735.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疫苗接种有一些严重个案，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疫苗刺激免疫系统，有机会令到已经差不多闭塞的血管会加快去闭塞。 两者的关系大不大呢？ 情绪紧张啊，血压高啊，吸烟都会影响血管的炎症，疫苗导致咧机会系成唔高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以前做旅游好简单嘅， 即系你屋企已经系做紧旅游 嘅。早年做旅游系啦，好少人去旅行啊，恢复执季先去旅行。77年政府嗰个7日有薪假期帮到我哋嘅，有句口号：早机去，晚机翻，玩足7天，哇，即系几杀食噶。 佢系香港旅游教父黄士森， 名啊，事实我都唔系好中意，我觉得有少少斜斜地嘅。咁教父咧，事实一路我做生意都系好正路嘅。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缅甸政变令国际社会哗然。事实上，10年前缅甸展开民主进程，但国内的民主就相对脆弱，主要是军政未能分家，而民选政府又只有政治权，军方仍然紧握国家经济资源。要知道，缅甸是东南亚地区入面拥有天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由天然气和石油领域到翡翠宝石、矿物和木材，都成为国内生产总值主要的贡献。国际组织 Global Witness 指出，缅甸翡翠开采活动有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然资源掠夺行为。缅甸庞大的翡翠市场每年成交量高达约2000亿港元， 但这个巨额收益未能令当地老百姓受惠，过去一直恐怕只是被官、军、商三者瓜分。当财富无法公平分配，民选政府又无法夺回对资源的控制权，经济改革上难有寸进。最要命的是，国家军队以维护领土完整为名，掌控少数民族地区，在各邦垂帘听政，其实是要掌控当地资源，令到冲突不能够停止。军方多以暴力镇压，导致少数族群地区长期民不聊生，出现恶性循环。有经济学家警告，缅甸恐怕可能已经陷入资源诅咒之中，意思即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有法贪腐专权，成为窒碍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回来第五晚3月19号星期五晚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诗歌与信仰。直播室里面有梁健国和我的嘉宾，我是牧师李志刚牧师。那我们第一节我就播了 Your Promise 给大家听，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同埋希望歌词入面可以令到你有个感觉啦。我亦都同大家讲，这个歌是我第一次回教会其中一只令到我有啲震撼嘅歌嚟嘅， 系我都中意呢只歌噶， 系嘛？ 系啊， 我仲意另外一只就系、是、Do It Again 啊。 不过今日因为时间上唔可以播咁多歌啦，咁所以我就唯有拣一 Your Promise 先。咁嗱，我哋头先第一节咧就讲咗一个诗歌，佢点样系到去同信仰之间系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促进的媒介，也是可以令到、大家、有些感受樣、 嗯、 以往我一直说的就是说、一些诗歌都比较上是斯文一点、不是好像刚才我播的 Your Promise 也不是太、震撼的，陣間 即比对来说没那么 rock 是的，陣間有一隻呢，第二節完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比较是 rock 一点的，震撼一点的，这隻我更加震撼的歌来的、我也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讲，就是说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其实诗篇里面很多的篇章就是一些歌词来的、因为我现在比较勤力一点去看圣经呢，咁好多時候咧，大衛咧，如果大家知道 King David 即係大衛王咧、就係、是神最喜愛嘅以色列嘅君主。 嗯哼， 雖然佢都犯罪啊，咁就佢喺詩篇入邊好多都係佢寫嘅。我唔知係咪槍手啦，但係成日都話啊，呢個係大衛寫嘅咁樣。咁我當係啦咁樣。咁、有一篇我而家叫做勤力啲時候咧，我先知道原來詩篇廿三篇其實。经常都听见，但一路都不好知出处。但我一读俾大家听，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嗱、诗篇廿三篇咧，有大卫写嘅，佢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呢、一篇其实 如果大家有接觸，有多啲接觸嘅時候咧，記住係詩篇第23篇，佢帶俾你其實一共係安靜之中，其實係有啲危機感啊，係咪啊 ，Pastor？ 嗯，係啊， 因為又要死啊，憂谷啊，又有仇敵面前啊，咁即係話其實佢唔係好安穩嘅喎，嗰段時間係俾人哋追殺緊嘅喎， 冇錯。 咁但係佢因為有個信仰，佢可以作一啲咁樣嘅歌詞嚟到去。你話安慰自己又好啦，或者係同神嘅交往啦，等佢有一個比較上穩妥啲，同埋係希望神可以照顧佢咁樣。我係咪可以咁理解咧？ 絕對可以理解，因為呢個詩篇咧，詩篇23咧係公元前980年寫，即係距離而家3000年，真係3000年，真係誇張啊！3000年一首詩篇，但呢首詩篇入邊咧包含住就係正如話齋。個 King David 大衛王嗰陣時咧，係處喺一個咧係被追殺啦，喺一個逆境啦嗰陣時寫嘅，所以你話能夠寫到一篇咁嘅詩，能夠點樣能夠表達到嗰陣時佢嘅心情？這個意境、這個心情、這個咁嘅狀態，就係呢一刻佢將佢 capture 落嚟。 嗯， 人唔係個個人有能力將自己嘅感受 capture 落嚟，即係能夠寫落嚟。但這個呢，他能夠寫來我真的很珍貴。這首這個除了患難入面艱難入面，其實我自己因為都主領很多的喪禮、其實呢我發覺呢，原來發覺當我在喪禮上成日用這個詩篇的時候呢，是帶給人很多安慰的。 嗯，是的。 因為呢無論你經歷多辛苦都好呢，你第時呢會躺卧在青草地上、就可安歇的水邊， 是啊， 哇，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剛才你這首歌叫 Your Promise， 而這個就是 Promise， 這個就是個應許。 所以這個詩篇我讀了之後呢，其實又提起我有一首中學的歌、這個聖詩來的、開頭我只是覺得個旋律很好、但我不知道是現在我看回，其實他可能的靈感就是來自詩篇第23篇、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我在這裡清唱給大家，很短的這首歌，他的名字就是 In God's Green Pasture Feeding， 他就 In God's Green Pastures Feeding By His Cool Waters Lie Soft in the Evening Walk by Lord and Die。All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fell so wondrously fine. His sheep am I. Waters cool in the valley, pastures green on the mountain. In the evening, walk by Lord and I. Dark the night in the valley, rough the way.On the mountain,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my Lord and I。 好掂喎你， 哇！ 你唱歌好掂喎， 多謝多謝。嗰個入邊嘅歌詞，我最近叮一聲諗起就係、是，即係佢又話 pastures green 啊，喺個in the valley， 即係一啲幽谷入邊 啊， 其實就係詩篇第23篇所描述嗰種景象。咁、但係呢只歌其實又帶到另一個我嘅感受，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去教會咧，尤其是中小學嘅時候咧，如果係唱中文聖詩咧，就好搞嘢嘅。你容許我用搞嘢呢個字，就係嗰啲音硬係歪嘅。係嗱，呢只歌亦都係有中文嘅，中文咧我唱兩句啦，佢話。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其实是正式的翻译了英文那里。 是啊。 他不是因为要翻译那个意思，所以牺牲了那个字的咬字的音呢？ 其实这个呢真的这个带出非常好。即是其实记不记得许冠杰啊？许冠杰呢就即係嗰陣時出啲最初的廣東歌呢， 是 为了就是不想唱歪音歌咯。 哦、 即係嗰陣時就係、是、 我又唔知喎、 但唔係詩歌嘛，佢唱啲唔想唱，要唱地道嘅廣東話歌。咁、好似頭先你講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好多嘅，即係我哋叫翻譯歌曲嘅人咧，係覺得個意義好緊要。 即是文字的意義緊要，而因為翻譯嘛，所以就不可以扭曲了個翻譯。 嗯、 但是呢其實都很多表達不會扭曲的，但是他就沒有將個美感啊，音準美感呢就擺落去了，所以變成了其實是香港的教會一些的我歷史嚟噶，就係、是、唔唱唔啱音嘅歌，咪、 啊、 就係 我細個成日唱親啲歌都係、啊、都係唔啱音。 我記得咧，我 少歌啱音。 呢只歌咧，頭先你呢只歌咧，我叫我是主的羊， 啊、 但係一唱咧就係、是、我是豬的羊，咩鵝點嘅豬又同羊關係嘅咧？即係好似唔啱。但係咧，因為我哋喺咁嘅文化之後咧，我大家都覺得冇問題。 嗯， 大家都覺得冇問題。但係其他未翻過教會的人咧？你班人是做乜噶？所以咧，所以而家我哋已經接受唔到噶啦。 係啊， 我哋而家呢一刻嘅我哋已經接受唔到噶啦，已經。 係。但係都而家有啲教會都仲係唱緊一啲因為太耐歷史啦。 係啦，太耐。 除非佢將佢原重新再翻譯過， 係 用個意思，唔用個唔好話用意思咧，即係用個大概意思，唔係咁精準嘅翻譯咧。否則的話，呢、這個唱歪音都係好難避免。 係呢、這個都係難避免。不過而家我都頭先正如講，《奇異恩典》呢只歌二百幾年， 嗯、 其實而家有好多嘅現代版本，個歌詞係改變咗啲，但係個意義冇改變。 嗯、 而跟住個音咧改變咗，用個樂器改變咗，就變成好現代啦。其實我覺得咧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就係將舊嘅呢啲咁傳統嘅歌咧係變成新穎嘅。 嗯， 除咗創作新之外，就呢只係一個好大嘅創新嚟嘅，因為一隻歌咧係陪伴咗係數以千萬計嘅人成長嘅。 係啊， 你諗下做一隻咁嘅歌，千萬人係會繼續聽翻，而諗翻佢過去嘅童年、過去嘅生命。 咁所以我就话而家会唔会系啲圣诗又好传统嘅比较好静态嘅或者系比较formal啲咁样，而演化到而家好现代性？除咗因为乐器嘅演化之外咧，我成日有个疑惑嘅就 系 话，其实系咪因为佢想吸引多啲年青人去教会，所以啲歌咧都要年青化，同埋要舞台化咗佢咧？ 我谂咧，即系我谂呢个我都要讲讲。我觉得咧，中国人同西方人咧，的确都有啲，即系东方人同西方人咧，系有啲喺背景文化上嘅差异嘅。 嗯， 即系我自己当然而家教会都系间几国际性嘅教会咯，但系我哋九成都系香港人。 嗯， 但系咧，我哋系惯咗有一种中西文化能够冲击之下组成嘅一个生命。我發覺咧，中國人咧就係好比較內斂啲， 係啊， 比較謙卑同埋內斂，所以佢講嘢咧就唔會咁大聲啦。啊，明明好嘅咧就減多兩成啦，費事囂張啦。 嗯， 而但係我發覺西方人佢哋用嘅手法咧係比較 expressive， 即係表達到出嚟。 嗯， 所以點解又燈光又咁多咧？佢係願意將自己真性嘅感受咧，能夠好充分地表達到出嚟 ，exaggerate， 即係話有啲誇張添㗎。咁、但係我中國人咧就偏向就超保守啦，所以呢個產生咗兩極化嘅，有好多唔同嘅演變嘅方演繹嘅方法咯。 嗯， 所以你話邊個好啲唔好啲咧？你問我，我梗係希望能夠真性情表達到出嚟就最好，唔係一定大聲嘅，但係總之表達到咯。即系呢个就 系 最真， 嗯， 唔好净系摆喺入边嘅心底入边啦。 咁但系譬如而家我接触咗，譬如冇话接触啦。譬如我开始翻马鞍峰教会之后咧，因为听咗好多啲歌，咁啲歌亦都有旋律比较上系好现代啦、 嗯， 有啲亦都系好好听，都好易上口。咁、我就多咗上去 YouTube 嗰度去。揀啊，去尋覓啊，即係憑住呢首歌，你知呢個 YouTube 咧，佢通常你揀開嗰只歌咧，佢自動咧就塞好多 AI 嘛， 啲唔同嘅新穎嘅教會歌俾你。 係啊， 咁而家成個嗰個生產咧，其實就係話喺教會入邊自己去做啊，定係揾人去做，做咗之後教會唱。 其實咧，而家真㗎，你問得好好嘅就係，其實喺過去呢十幾年咧。有一個根基性的轉變、以前咧，我哋就係、有啲好叻嘅作曲人、作詞人，咁跟住整一首好勁嘅歌， 跟住咧拎去錄音室，錄到好好完美啦，跟住拎出街你就可以跟住唱啦，係咪啊？通常都係咁，但係過去十幾廿年咧，原來發覺一個根基性嘅轉變，就係、是、好多嘅大型嘅教會咧，佢自己創作歌，首先俾自己唱。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教会都几万人啦，唱得好啦，跟住再慢慢修改，修改到咦呢度可以点好啲，好啲，跟住然后先将呢个版本拎出街。所以话发觉咧，原来咁样嘅时候一出街咧，佢已经有几万或者更多嘅群众基础啦。所以话呢种以前嘅作曲人、作词人作一只歌俾教会唱，叫 For the Church 啦。慢慢而家變成就係 from the church。當你 from the church 由教會去唱翻俾作翻俾教會咧，個和應同埋嘅適應度咧係好高啊。反而更好。所以過去呢十幾廿年嘅，我哋好多好流行國際性嘅嗰啲詩歌咧，其實都係 from the church， 係由教會作俾教會，樣即係咁樣去做，而影響得係好嘅。頭先你播啲歌咧，喺網上咧，全部都係以千萬同埋億計嘅點擊率嘅， 哦， 係咪好難想像？ 咁呢啲係佢係教會入邊嘅弟兄姊妹自己做啊，定係教會入邊有啲專門嘅人才去做呢個作曲啊？ 起碼我知道咧，就佢哋唔同教會有唔同方法，但係都係佢哋嘅佢哋入邊嘅弟兄姊妹咯，而有靈感之後就一齊創作嘅， 哦， 所以你好少見到有個別嘅名字跳咗出嚟。通常就是教会的名字，而不是个别的作词作曲的人。 是啊是啊，我开头以为是啲 band 的名字来的。 是啊， 原来 是教 会的 名字。 名 字是啊，哦，是啊。 好，咁到而家呢度咧，我又想俾大家咧听第二只歌啦。嗱，呢只歌咧，头先我一开始嗰阵时讲咗咧，系好 rock 嘅个感觉。咁我同头先我哋第二节开始嘅时候嗰只《In God's Green Pasture》好静嘅歌咧，想俾一个强烈啲嘅对比俾大家。呢只歌咧个歌名叫《Glorious Day》，咁你英中文可以译做荣耀之日啦。咁而家大家可以听听啦。 I was buried beneath my shame. Who could carry that kind of weight? It was my turn till I made. I was breathing the night.Alive. All my failures I tried to hide. It was my dream, yeah. Till I made. You called my name andYou called my name, and I ran out of that story. This is your story. Come on, listen. I needed rescue. My sin was heavy. The chains break at the weight of glory. I needed shelter. I was an orphan. Now you call me a citizen of heaven. Well, I was brok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而家有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八点起，将将军澳日出康城领海第九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逗留在处所内，并在明日凌晨两点前接受强制检测。當局目標聽朝八點左右完成行動，警方在大廈入口前設立封鎖線，圍起鐵馬，其後有海關人員和身穿全套保護衣人員到場協助，有工作人員在大廈附近的單車徑搭起臨時帳篷，暫存物資並設立臨時檢測站。晚上九點半，有居民和家人在身穿保護衣人員陪同下陆续落楼接受检测，居民检测之后获发物资包，包内有罐头食品和消毒用品等。有居民说满意当局安排，早前已经接受检测，会配合政府。亦有居民批评当局安排混乱，形容封区消息突如其来，没有预先通知。疫苗接种计划在过去24小时一共有12宗送院个案，其中10宗已经出院，2宗留院个案入院前都曾接种伏必泰疫苗。其中一宗个案是一名47岁男子，在龙心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怀疑出现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送往北区医院，情况稳定。另一名60岁女子在东涌社区会堂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后感到胸部不适和血压上升，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情况稳定。在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下个星期一起为民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指挥官陈时中召开专家会议之后说，会上达成共识，认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可以预防感染新型肺炎和防止感染后出现重症的情况，临床效益大过接种后可能出现副作用的风险，宣布由下个星期一起逐步推动为合适人士接种。卫生福利部说，专家从欧盟资料中未看到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有明确因果关系，又说基于欧盟公布的血栓相关资料及可能的风险，当局稍后亦都会在疫苗上注明警告，给接种民众知道出现相关症状就要及早求医。西班牙议会通过批准安乐死的法案，成为继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后第四个以法律规范安乐死的欧洲国家。法案由西班牙执政工人社会党推动，将会在三个月后生效。法案列明，因为病重而无法忍受精神或生理上折磨的患者可以申请结束自己的生命，申请人需要在清醒而且有决断能力的情况下，在15日内两次以书面形式申请，表明决定不受外部压力影响，申请亦都要经过两名医生分析和批准，并得到评估委员会的授权。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34点，下跌2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7点，下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7.766，日元是108.9，瑞士法郎是0.931，加元是1.252，人民币是6.511。英镑兑美元是1.386，欧元兑美元是1.189，澳元兑美元是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76美元，卖出是1735.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同埋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喂 ，Fiona， 你做咩拎住唔同嘅蛋喺度睇嚟睇去啊？ 我喺度睇紧啲蛋有咩成分唔同啫嘛，又唔系样样食物都有营养标签，咁我点知道边种食物营养丰富啲？ 就咁睇住佢，又点会知边款有营养啲啊？想了解唔同食物嘅营养成分，不如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拎一点入边嘅健康速读，有注册营养师为你拆解食物迷思。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哎呀，这个银包就咁放咗喺个走廊，喂呀，入边仲冇钱嘅添，边个咁乌龙呢？喂，副眼镜又跌咗喺地，边个有咁乌龙呢？ 唔系啊嘛，张纸巾里面，哎呀，有假牙喺度嘅。 以我兰子咁聪明嘅智慧谂到，一定系佢，就系、是、林超荣啦。 兰子，我系乜嘢都唔记得噶，但我仲记得翻嚟做节目啊嘛。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开心日报。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之前介绍过《沼泽女孩》，同样是自然书写。吴明益的《覆眼人》却是另一场截然不同的阅读旅程。吴明益是台湾的小说和散文作家，他同时跨足摄影、画画和文学研究。《覆眼人》在2011年出版，现在已经售卖了10多个国家的版权。一本书写台湾自然环境的小说，为什么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注视呢？ 《覆眼人》的故事以双主线的方式展开，入面是带有浓厚魔幻色彩、为世独立的神秘岛聚雅幽雅幽岛。岛上面的居民敬拜大海，自有一套语言和生活方式。例如所有雅幽雅幽岛的家庭入面，排行第二的儿子在15岁之后要独自驾舟出海，而且不能够回头。阿特烈于是背负着这个宿命往无垠大海探索，另一边厢就用写实的笔触带读者去到台湾东部，讲述外籍丈夫带同10岁的仔登山失踪之后，独守海边危楼的文学教授 阿利斯原本一心求死，但因为太平洋入面一个庞大的垃圾涡流冲撞上台湾海岸，让海岸变成绵延无边的垃圾场，亦都将漂流的阿特烈带到阿利斯面前。围绕阿利斯的有依山和靠水而活的原住民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和城市搏斗的故事，他们都在同样被城市发展摧残的高山和海洋入面得到慰藉和宽恕。 如果没有想象力，就写不到阿优阿优岛的文化风俗，没有对自然的敬爱和生而为人对世界造成伤害的觉察，就写不出福眼人。例如书中提到，人类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损耗了无数的资源，献上了不知多少条生命，都要凿穿山洞打通隧道，但是当工程师揸车穿过自己的毕生伟业，感觉却是山的内心空了。《福眼人》不单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都是一个糅合了魔幻和现实，既壮丽到无以复加，但是又哀伤到极致的预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福眼人》，作者吴明益，由新经典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回来我们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啊、今晚我们的题目是诗歌与信仰，直播室里面有梁敬国和我的牧师李志国牧师。刚才那首 Glorious Day 是不是很 rock 呢？不过不知为什么在、听那里呢，感觉到我自己在家里在 YouTube 那里听呢是差点 YouTube 那里听呢震撼很多。如果大家想再去听一听呢，那可以在 YouTube 里 search Glorious Day呢兩個字嘅聖詩，咁大家就可以再，佢有好多唔同版本噶，佢有個 unplug 版本添，就靜啲嘅。咁但係頭先咧，我播呢只歌嘅時候咧 ，Pastor Stephen 咧，哇，做功課做得好好，佢其實印曬成個 Glorious Day 嘅歌詞出嚟，跟住咧佢又話俾我聽咧，其實 Glorious Day 呢一隻歌咧，就其實係某個情況上咧，同詩篇廿三篇有個互相嘅呼應噶喎，係咪啊 ，Pastor Stephen？ 其实呢只歌很特别噶，佢啲歌词咧，即系当然你怎听未必听到歌词，不过我尝试讲一讲佢嘅歌词俾你听，你就会有触动啦。头先咪讲个诗篇廿三篇嘅，系咪咩死荫幽谷啊？啊，要与你同在啊咁样。咁而呢度咧，就系话佢曾经讲过，即系佢一第一生嘅感受，佢用矮啦，用第一生嘅感受话，以前嘅我咧，我会将自己嘅羞愧去埋葬。埋落自己嘅坟墓嗰度，我虽然系呼吸紧，但系我其实冇活着，而我将我所有嘅失败痛苦都收藏，又系响翻我个坟墓嗰度。但系当我一直遇见你，即系遇见你，即系上帝啦吓，遇见你嗰阵时，我就好似能够走出嚟，响坟墓边走出嚟，冲出呢个黑暗嘅一天。所以我哋叫呢个天咧，叫做 Glorious Day。 嗯， 哇，呢个。即系我都话外国人咧，佢就能够表达到嗰种奔放咧，就话我其实我自己作为牧师咧，我系同好多哀伤嘅人同行嘅。 嗯， 好多人系响佢潜藏喺生命入边咧，系入边个幽暗啊、黑暗咧系好大嘅， 系 好大好大。咁所以咧呢只歌咧，对一啲能够走出黑暗嘅人咧，嗰种嘅爆炸力。是很大，所以这首歌是一个很爆的歌， 是很爆。我第一次听我就哇，它都 rock 得这么紧要的圣诗， 是啊，这种就是将自己心底里面抑压了有可能很多年的，其实我们很多香港人 而家都好爆， 嗯， 但抑壓得好緊要，但未爆啊，爆咧係講正面嘅爆， 嗯哼， 能夠好似釋放咗，攞個極大嘅黑暗入邊，能夠爆出嚟，所以我哋都好期，即係好希望呢首歌咧就俾人睇到呢份嘅爆啊，呢、這個就係 glorious， 好似黑暗面砰咁樣，可以綻放一個新光芒咁樣。 係，咁但係除咗呢啲歌之外咧，個歌詞嗰、那個表達嘅方法咧，我覺得有陣時亦都係。會唔會係 我第一次接觸嘅時候？雖然我已經接觸呢隻歌嗰陣時咧，我已經慢慢慢慢已經接受咗一啲現代嘅詩歌啦。但我第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我都覺得哇，好似係咪有少少過火咗少少咧？因為如果大家有陣時有睇佢個 YouTube 咧，佢真係喺個台上邊咧，哇跳得好緊要，走嚟走去，即係個台又大啦，由東去西，由西向東咁樣，即係好似真係個 rock star 咁樣喺度做緊一個 concert 咁樣。咁佢嘅表達係咪會唔會過火咗少少啊？有時我覺得 我諗即係我哋要相信嗰個大即係唱歌嘅人啦，係真情流露啫。啊，即係真情流露嗰時，或者就唔係冇劇本啊，冇台詞要走幾多尺咁，即係冇嘅。我諗都係自己親身嘅表達。譬如話我近嚟經歷咗一件，就係我哋對住一班係有可能係有啲深度，把好即係將好多忍啦，將好多痛楚痛苦啦。兩個收藏我自己心嘅人去一個咁嘅地方，對一班咁嘅人，佢哋當佢揾到呢個釋放之後咧，其實話俾你聽，我即係呢個好難用咩詞形容俾你聽。當你曾經係一個極度嘅幽暗嘅生命，冇辦法解決嘅家庭問題，冇辦法解決嘅健康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工作問題、財務問題，你能夠產生到揾到嘅釋放之後。你第一件事會做咩？你唔會就啊，哦，得啦，你唔會咁嘅。哇！你想即係好似嗌出嚟嘅，而呢種咪就係嗰份真誠咯。係，當日你可以嗌就冇得俾你嗌咧，你就覺得佢就虛偽啦。所以呢份咧，有時我見到有啲嘅歌手用嗰啲咁嘅表達方法，有可能係一個真誠嘅表達嚟嘅。 咁但係係咪即係我哋回翻我哋今晚個題目咧，就係話歌曲。是会帮助了人去抒发感情，但是抒发感情之余，他和神那个交往，他是怎样去再进一步呢？有时候这些是很个人的感受的，即有时候我自己唱唱一圣诗，我有个感受， 我就会自己有个感受，但是不是个个都有，也不知道是不是个个都有的，即是那个触动点是怎样去掌握，其實應該是沒有的，可能是個人不同，或者我是多餘問這個問題呢。 其實也不多餘，因為呢其實很多詩歌裡面呢，當我們描繪，很多時候描繪不單止是故事，是描繪譬如說好像、啊、上帝的形格是怎樣的呢、他的特質是怎樣的呢？譬如他有愛，他是盼望，他會有承諾，咁咧詩歌入邊咧，總會好多嘅作詞人咧，就會將呢啲佢對上帝呢種嘅承諾、呢種嘅格，即係佢嘅特質咧，寫落首歌度。當我一路唱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背個經文，而係當我唱只歌咧，已經將呢個咧係吸收落我哋嘅身體、我哋嘅細胞嗰度。當我吸收係咁吸收嗰陣時，當有一日，當我話頭先講共鳴呢個字，當我有個處境就進入到死任幽谷，譬如話。我其實幾年前我去過呢個叫做死蔭幽谷，真係有個地方係喺中東嗰度咧，有個地方咧係叫 The Valley of the Death， 就係呢個死蔭幽谷。我當見到個谷，哇，好恐怖！個谷咧係黑得嚟，係成幾百尺深嘅幽谷嘅。我見到入邊咧，你會感受到詩人去望住有個幽暗嘅谷喺入邊，另外都望埋呢個谷。你怎麼跳出這個這麼巨大的深淵呢？而你真的就跳到出來，而歌曲就幫你知道是你得的，你有盼望的，多深的歌你都是跳出來的。所以歌曲也都是同時給人同你一起，上帝同你一起參與下去這種有美善的表達方法。所以這種是一種很厲害的，即是叫溝通和一種互動，即是這 樣。是咁，譬如如果咁样嘅话咧，我见有阵时喺教会嗰度，有啲 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未必是未是弟兄姊妹，我见他站在那里，他又不唱又不唱，没什么反应的。那时是为什么会不会好像我，好像我第一次来的那样呢？是 他未 习惯，还是可能真的歌曲还未曾去到打动到他的心肺呢？ 我觉得未必咯。我觉得我认识很多有些朋友呢，佢唔係因為唔係個個咁慣公開唱歌嘅， 嗯， 即係你好少對住一班人唱歌嘅，嚇、啊，咁所以話其實詩歌係幫走有個幫助啲信徒合一嘅、 嗯。 當你唱歌嗰時候，你就會同一個節奏、同一個歌詞啊嘛，呢、這個合一嘅表現。但有啲人唔唱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感受緊、聆聽緊、吸收緊。教會從來唔逼人唱歌噶嘛， 嗯、 你唔唱咪你可以聽咯。 嗯哼， 系咪一齐听到个感受？而呢个听嗰时候，你都系同佢一齐。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叫一齐咧，唔使一定一齐唱嘅，系反而一齐经历。其实一首歌一个音乐喺一齐经历紧。当你经历紧嘅时候咧，你已经系同心噶啦，已经。所以有咁嘅经历系好难得嘅。所以我唔介意人哋唔唱歌，就好似你唔唱咧，我都 OK。 我有唱嘅，不过我唔会手舞足蹈啫，因为暂时我仲系比较怕丑 啊。系啦。 咁但系成个嗰个流程啦，我哋一路咁样讲啦，由一路以往诗篇入边有一啲好历史悠久嘅歌词。而家冇咗个音乐啦，咁到而家，我到我哋细个嗰时候，我哋喺教会接触嘅比较传统啲嘅，比较静啲嘅歌，咁而家又去到一啲比较好现代嘅音乐，再落去会点咧？再落去会唔会再电子？嗱，而家因为我哋教会嗰啲worship team 唱歌嘅时候，系用好多电子音乐。哇！再落啲會唔會？其實我唔使人唱噶，我會唔會真係由電子全部都數碼化啫？我一撳個掣，我已經可以將佢數碼製造咗出嚟咧。 我又覺得科技咧係當然可以創造好多嘅效果，但係效果唔係替做我哋感唔感受到嘅問題。 嗯， 我哋可以用效果嗰、那個工具咯。但是它不會代替到我們核心性的我們的準則、 嗯、 因為呢感性就是感性，你可以用一切方法理性地做一些事，但是感性和靈性呢是要通過你的自己投入、嗯、同一首歌你可以說、哦、是的，這首歌都寫得挺好，可以個作者沒有感受，但是聽者有感受、 嗯、 有時個作者很有感受，聽者沒有感受，是吧？都會有這樣的情況。但是我比較相信，如果你完全的冇感受硬的做只歌咧，你很難有好的反應。不過強調電子呢個字咧，好似個樂器咁樣。 嗯。 以前冇吉他，而家有吉他；以前冇電子，而家有電子。呢種係工具，但未來會唔會多啲用咧？我相信都會噶，我相信都會嘅。但係唔會取替到呢入邊嘅靈魂咯。其實每首歌入邊都有個靈魂。有一个生命力在一边，所以我相信这个生命力才是影响到你。 嗯， 是啊， 即是人始终是很重要的，还有、 啊、 就算人重要之余呢，就是诗歌班又好，叫敬拜队又好，即是唱歌去怎样演绎那首歌也都很重要。我相信即是除了我们会众这样自己会唱会跟着唱、嗯、但是有时候在台上面或者在诗歌班那个嗰啲 benches 嗰度，佢哋點樣唱嘅時候，亦都會影響到成個會眾嘅心情。 係噶， 咁但係咁點解喺領唱嘅時候會有一啲咩特別嘅要準備咧？睇我需唔需要我今日要特別要揀某隻歌或者某啲旋律？ 我諗咧，我諗每一個人如果要做帶領嗰個人咧，咁梗係要做足所有嘅功夫啦。哦、我想即係話啊，我走唔走音？我咁呢個好基本，梗係唔要唔走音啦、啊、因為你要尊重聽嗰啲人啊嘛。咁但係有一點咧，喺我哋嘅睇法咧，喺教會都有睇法咧，就係、是、我哋冇一個人咧係叫做我哋唔係叫做 worship leader，、 嗯、 即係話我哋唔係個崇拜嘅帶領者。 嗯、 我哋叫做我哋係 lead， 我哋係叫 leading worshipper， 係 即係話我哋係一個首先嘅敬拜者。即是说我们不是带领，我不是叫你去敬拜、 嗯、 而是我自己第一个敬拜。 你就會睇住我呢個敬拜嘅感覺同埋個感受咧，你會同我一齊和應去敬拜。今日我哋好容易就係出把口就得噶啦，叫人哋點做， 嗯， 而我哋可以唔使做，係咪啊？成日都叫人做嘅，但係其實真正嘅敬拜者咧，就係、是、其實我台上我就係自己係第一個做，不過你跟我一齊做啊。 嗯， 所以其实是一个咁嘅角色。如果你冇去有敬拜嘅心咧，你系带唔到嘅。你音乐感几叻都冇用，你带唔到嘅。 嗯， 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嘅心态。我哋系个带，我哋唔系带领人哋敬拜，而系我哋自己首先敬拜。咁人哋会跟你噶啦，即系咁。 嗯，哇，讲下讲下，我睇下个钟咧，差唔多又够钟嘅，咁快手， 咁快咁 系啦。咁我亦都准备咗另一首歌俾大家，但系喺呢。播呢首歌之前咧，首先要提一提大家咧。嗱，我哋今个礼拜日嘅广东广西嘅本店咧，个题目叫《宿命论与自由意志》啊。咁分别有文杰华、卢伟力同埋万玉伦嘅。咁我送俾大家呢只歌咧，其实就系我哋马鞍峰教会我哋嘅总舵啊。啊！我有總舵作嘅喎，因為開頭咧，我聽咧就中文歌嚟嘅，因為我仲以為係我哋自己 係 香港嘅作添，但後屘有 Pastor Stephen 話俾我聽，原來連唔係嘅，只不過咧我哋用咗個旋律，跟住我哋將啲歌詞填咗做中文嘅， 但係都好多嘢㗎，多好多功夫。 當然啦，填 詞真係好緊要嘅。 咁呢個歌咧，其實我最希望咧，點解揀呢只歌咧？就是想给香港每一位朋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歌的名字叫《医好者女》，那里面呢就是希望在我们现在香港现在社会这么纷扰，我们有这么多问题出现了，有这么多苦难，希望透过这只歌呢给大家听听，让大家心里面可以舒服一点，也都希望由这只歌再慢慢引申出去呢，主可以医好香港，医好。 呢只歌系我哋教会写俾全香港嘅。 系啊，咁大家细心啲留意歌词，听下咧。好，咁啊，今晚系咁先啦，多谢晒大家， 多谢你， 多谢 Pastor Stephen， 好，拜拜， 拜拜。 可否伸出你手？见你大事成就，这刻险被寻求，要你修补缺漏，敬畏交出我心，与你的心贴紧，两失屈于这里，听你声音心领受，怜悯纷扰和乱，可想这刻见你，见你思恩不间断，专心望着期待，以爱倾倒你教会，教我悔改归向你，你叫曙光重点起。 这里，归于。